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62集。边南背好包下了楼，楼下没人，他进饭厅拿了盒牛奶出了门。上出租车之后，他拿出手机准备给万飞打个电话，弄了半天没找到万飞号码，这才发现自己拿的是秋意的手机。他闭上眼睛靠到车窗上，脑门往玻璃上轻轻磕了磕，重新拿了自己的手机出来打了过去。 我一会儿到学校。 不是让你休息吗？你跑学校来干嘛？ 家里待不住。 你现在回学校不怕有人找麻烦吗？那潘一峰的人都在呢，毕竟你帮的是航运的人，这都明面上帮两回了。 那我难道就一直不回学校了？ 先休息好啊，这帮傻子过几天也就消停了。 行吧，那我去陪二宝吧。 训练完了我给你打电话。 边南让司机掉头去了秋意家。秋燕马上要开学了，边南进院子的时候，他正趴在桌子上检查自己的暑假作业。一看到边南进来，他立马扔了本子扑了过来。边南弯腰抱了抱他，从包里拿了盒巧克力。 嗯，今天可以吃三小块。 好。 你这是在检查作业？ 嗯，以前都是哥哥检查，现在他不在，我就自己检查了。 我给你检查吧。 哦，你会吗？ 边南看着秋燕一脸怀疑的表情，翻本子的手僵在了空中，好一会儿他才放下手。 二宝，你是怀疑我检查不了你小学二年级的作业？ 嗯，应该可以吧。 行了，吃你的巧克力去。 秋燕的作业写得不错，字迹很工整，没错字，题也都对，还有不少日记，不过每篇都只有几行字，总结一下基本都可以缩成一句话：日期、天气。 今天跟哥哥还有大胡子去烧烤了，烧烤很好玩，睡了帐篷。今天去打网球了，很累。今天看到大胡子打球了，很厉害。昨天晚上起来尿尿，看见哥哥没有睡觉，哥哥又没有睡觉，哥哥好几天都不睡觉，还抽烟，我要告诉爸爸。哥哥受伤了。 秋意受伤之后，秋燕就没再写过日记。边南看着这些，心里有点堵得慌，他拉过秋燕， 等你哥哥回家了，我们一起出去烧烤，好不好？ 好，你带帐篷吗？ 带，你想带什么，我就给你带上什么。 秋燕很兴奋地跑进屋里，冲秋爸爸激动地一通喊，连比划带说的把那天去烧烤的事又说了一遍。其实，要不是边南实在没心情，现在带秋燕出去玩都没问题。但一想到秋意还一点消息都没有的待在看守所里，他就连吃东西的兴致都没有了，也就只有看着秋燕在他面前蹦蹦跳跳，唱着跑调的歌的时候，他能暂时转移一下注意力。不过要说秋燕虽然能解闷，时间长了他却有点扛不住。以前每次他说秋燕可爱，秋意都会说送你了，现在连着几天他都待在秋意家跟秋燕泡在一块儿，可算是体会到了秋意为什么会这么说。秋燕就像个背着永动机的小动物，精力旺盛到边南觉得他直接去参加体校网球班正式训练都没问题，除了吃饭睡觉，别的时间秋燕都在院子里跑着摘葡萄吃， 要不就摘了葡萄送给邻居，要不就顺胡同挨个院子找人玩。人家玩累了，他又回到院里折腾边南。秋燕开学之后，边南感觉自己好像都让这小家伙给折腾瘦了。 都说七岁八岁狗都嫌，九岁还有大半年，真没错。 你嫌我吗？可是你又不是狗。 你要长大了，肯定比你哥还烦人。 我哥才不烦人呢。大胡子，我想哥哥了，都大半个月了。 就快回来了，你好好上课，要不你哥回来肯定要治你。 嘿，也会治你，我跟你一起玩的。 律师已经见过秋意几次，秋意状态不错，伤没什么问题。边南从秋意床头拿了几本他正在看的书和几套换洗衣服，托律师带了过去。秋意让律师带出来的话只有一句： 谢谢，我没事，别担心。 这句话让边南低迷了大半个月的情绪终于抬了头。这是秋意说的话，秋意让律师带出来的话。他几乎能想象出秋意说出这句话时脸上的表情。无论这话是带给谁的，边南都觉得似乎一直没顺过来的气儿一下就通了，一直提着的心也啪一下就落下去了。但接着想了想，他又觉得这简直比不知道他消息还要痛苦。他看着律师， 就这一句？叔，你没记错吧？没别的话了？ 你朋友话很少啊，感觉说这几句差不多了。别担心，这事儿没有问题，再有一阵子就能出来了，我会随时跟你爸爸联系的。 边南差不多是掰着手指头过日子的。律师没说准确时间，他掰指头也没个目标，反正就每天起床先拿手机看看日历。回学校这段时间的训练并没有比之前轻松，虽然他手伤没好，没法握拍，但体能训练却不影响。感觉简直给了个老蒋折磨他的好机会。 我要申请软田径班，长跑短跑跳高跳远都行， 过两天手就能拆线了，马上熬到头了。 放屁，能拿拍了老蒋又该说了，你怎么拿的拍？吃的是饭还是屎啊？反手力量不行也就算了，正手力量还让狗给啃了吗？ 还真是他会说的话啊。 好了，吃饭去吗？还是我们给你带啊？ 吃。 边南下了床，这种训练量要不好好吃饭，他觉得自己大概会直接晕倒在跑道上。饭堂人挺多，边南进去的时候不少人都往他这边看了过来。边南没理会这些目光，打了饭之后跟宿舍几个人找了张桌子坐下开始吃。自打他回学校之后，这种情况经常出现，他都已经习惯了。跟潘逸峰打架并不奇怪，潘逸峰跟体校不少人都有矛盾，但帮着航运前老大打架还被打进了医院，这事儿就有点那什么了。在两个学校的斗争史上还没有过这种神奇的事件。不过因为现在潘逸峰也关着没出来，群众的传言越跑越偏，现在大概已经翻新到 8.0 版本了。秋意和边南合伙把潘逸峰捅进了医院，估计再过一阵儿，就是他俩合伙把潘逸峰给捅死了。边南的手指头掰了快两个月，天都凉透了。老爸那边终于收到了律师的消息，说正当防卫事实清楚，一周之后人就可以出来了。边南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居然有种自己被判了十年终于刑满释放了的狂喜，拿着电话半天才说了一句： 爸，谢谢。 之前他每天看日历的时候并没觉得日子过得有多慢，现在知道没几天了，却发现日子跟凝固了似的，怎么扒拉也不动。万飞跟他一块儿坐在跑道边上， 倒是要去接吧，他家也没谁能去接了。 嗯。 边南点点头，本来应该带着秋燕一块儿去，但那天秋燕学校安排了小朋友们去敬老院打扫卫生。秋爸爸的意思是，他直接去接了秋毅回来，给小家伙一个惊喜就行。不过申涛他们几个肯定也会去接，一想到跟他们一块站在看守所门口，边南就觉得场面挺逗。边南打电话跟申涛说了这事之后，问了一句： 哎，你们几个人去接？要不我开车一锅拉了过去吧。 你去就行了，我们这边等他回学校了再接风。 啊？ 你想见我们呀？我们不去你还挺失望？ 你大爷，那我自己去。 自己去就自己去吧，毕竟是两拨人，见了面尴尬。别的边南没有再细想，对他来说现在一切都无所谓，他唯一来回想着的事儿就是去接秋意，走神被老蒋罚跑他都跑得挺愉快。不过真到了这天，他却突然开始紧张。跟老爸借了车，一路看着导航往看守所开，愣是拐错两个弯。还好他出门早，把车在路边停好之后，边南怀着不知道是什么的心情下了车，靠着车门站在看守所对面的马路边上。时间还没到八点半，边南看了看四周，还停着几辆车，不知道是不是来接人的。不过站车外边吹着冷风的只有他一个。顶着大清早的冷风吹了一个多小时之后，看守所的门开了，边南一阵激动，直接就迈着大步走过去了。走了两步才看清出来的是个胖子，身后有个女人从车上跳了下来，喊着老公跑了过去。 靠！ 边南靠回车门边继续吹着风，又吹了半小时，里面又出来了两三个人，但都不是秋意。边南有点扛不住，坐回了车里，靠在车窗上继续盯着看守所的大门。没过多久他就开始觉得眼皮打架了，这还是他长这么大头一回等人等得都紧张的犯困了的。 等个人还能等出这效果来，真神奇。 边南眼前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的来回折腾着，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边南在迷糊中看到了有个人影从远处走了过来。他愣了愣，接着用力眨了几下眼睛，视线清楚了之后，他看清了走过来的是秋意。秋意没什么变化，风吹起他前额的头发，边南看到了他略微有些疲惫的表情和依然漂亮有神的褐色眸子。 秋意！ 他隔着车窗先喊了一声，然后推开车门跳了下去。由于坐姿有些别扭，脚着地的时候他才发现腿都麻了，他咬了咬牙才没离着老远就跪了下去。站在原地看着秋意慢慢地走到跟前，边南才说了一句： 我靠，我以为我记错日子了。 瘦了。 秋意看着他笑了笑， 受了吗？边南下意识地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，一阵冷风吹过来，他猛地反应过来，现在瘦成人干了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秋意。要算上之前相互回避着的时间，他已经3个月没有这样面对面地看着秋意，听着他的声音了。他想再说点什么，比如谢谢你，你傻吗之类的。不过现在他终于体会到了无数要说的话争先恐后想要出来，结果全被堵在嗓子眼里谁也出不来的操蛋感觉。秋意也没说话，跟他默默对视了一会儿之后张开了胳膊。边南瞪着他，有些犹豫着不敢确定，一时反应不过来秋意这个突然的动作是不是要 拥抱， 不然你以为我这是在大鹏展翅啊。 靠， 谢谢，该我谢谢你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